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12集。夏侯炼心烦意乱，原来他被关了17天。可是从京城到柳州2000余里的路，还得翻过两座大山，17天也压根儿不够。况且那个人使的刀法形如鬼魅，他闻所未闻，见所未见，如果是少爷，那也该是他交给他的伽蓝刀才是。这丫的到底是谁？还有那个乌龟柳龟藏，说话又不说清楚，干他娘的。夏侯炼爬上马，不理会唐诗熙和抒情在后面叽叽喳喳，随便捡了条路往前跑。他的身后远处的密林中，刺客骑在马上，远远望着他的背影。刺客摘下青瓷面具，露出白净的脸颊。沈觉低低咳嗽了几声，眼下青黑一片，有难以掩盖的疲倦。东厂提旗纷纷脱了黑衣，露出织金绣线的叶撒。 都主，您受伤了。 有提旗提醒了一声。他话音刚落，沈觉的身影晃了晃，忽然从马上栽下来。提旗们大惊，高声喊着。 都主。 忙不迭地下马，扶起人事不醒的沈觉。司徒锦屈步步入柳州东厂衙门后院，柳州长班太监于仙如早已等候在廊下，正背着手走来走去，一脸焦灼。抬眼望见司徒锦，如同见了自己亲娘一般，一脸喜气地迎上来。 嘿呦，司徒千户，您终于来了。 于仙如亦步亦趋地跟在司徒锦的身后。 嗨，你说说都主这人啊，也不打声招呼，嗖的一下就突然冒出来了，茶也来不及喝一口，垫了500个番子就急匆匆的去了郊外，把柳龟藏给宰了，吓得我呀，嘿，你说这究竟怎么回事啊？ 司徒锦冷冷看了他一眼。于仙如看司徒锦这眼神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顿时七上八下的悬起来，结结巴巴的问道。 司徒千户，都主这星夜飞驰，马不停蹄地赶到柳州，听说一路上每日只睡两个时辰，难不成是奉了上面那位的旨意？ 司徒锦停了步子，不答反问。 若非如此，于大人以为是如何？ 于仙如混迹东厂多年，自然知道其中猫腻，顿时吓得屁滚尿流，连忙道： 卑职糊涂，卑职糊涂。 衙门门口忽然闹哄哄的一片，一群番子扛着一台又一台的香笼进来，摆在东厂大院的天井下。于仙如脑子空白一片，指着那些香笼问司徒锦： 这是什么？ 从柳龟藏家里抄出来的。 司徒锦走下天井，掀开盖子，里面是码得整整齐齐的气势军刀。 半个月前，京城衙门里递进来条子，说柳龟藏意欲谋反，柳州无名鬼斩首大会是假，柳龟藏纠集同党谋反是真，都主当即立断千里飞驰，就是为了遏此阴谋于摇篮之中。 那也应当传信至柳州卫所，由卫所官兵捉拿才是。怎么 于仙如一辈子顺顺当当，还从未逢上这样的大事，抹着脸上的汗。 且柳龟藏武林中人，广开武馆，家里有点刀枪棍棒也实属情理之中了。 司徒锦掀开最后一个香笼的盖子，露出里头锃亮的火铳。 有火铳也是情理之中吗？ 他拿起其中一管火铳在手里掂了掂。 五雷神机铳，朝廷命令禁止百姓不可私藏火器，此逆贼明知故犯，是何道理？ 看到那火铳，于仙如彻底傻眼了。 忙道：“ 司徒大人，这我从不知情。这个逆贼兼私藏火铳，真是罪该万死。幸亏督主及时赶到，要不然我柳州岂不生灵涂炭？” 司徒锦淡淡道：“ 至于为何是督主来此，而非一纸檄文传至柳州，于大人收了柳归藏多少银子？届时是柳州卫所，而不是督主抄到柳归藏的账簿，于大人恐怕难逃罪责吧？督主假扮伽蓝刺客，掩护身份，也是不想将柳归藏谋反之时闹得满城风雨，传出去，平白动摇民心。” 仿佛有惊雷在于仙如脑子里炸开，他吓得双腿直打颤，差点就要跪下来。愣了一下，又反应过来是督主救了他的狗命，两眼顿时红了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拜了又拜：“ 谢督主救命之恩，谢督主救命之恩。” 司徒锦看他这模样，摇摇头，没有再理他，提步朝后面的厢房走去。走过穿堂，再沿着曲廊走了一射之地，林木掩映间，厢房的红漆门若隐若隐。 督主，事情已按照您的吩咐办妥了。 司徒锦低头站在门边。 现在东厂上下都相信柳归藏谋反一事。 很好，进来吧。 屋里传来又色又雅的声音。司徒锦进了门，那个人半躺在罗汉榻上，如墨一般的长发卸在内八仙的榻围子上面，他只穿了素白的中衣，衣领敞着，微微露出身上缠着的绷带。他没看司徒锦，而是开着窗子看外头的醉蝶花。那花儿开得一簇簇一丛丛，如烟似雾，梦里似的。 魏德让你带了什么花？ 沈觉淡淡开口：“ 督主擅离职守，不辞而别，魏公公大怒。” 司徒锦垂着眼道：“ 他说故疾缠身，命不久矣，亦当还宫，否则 沈觉的目光扫过来，霜雪一般冷清：“ 否则归冷宫，洒扫庭除，终身不必再进司礼监。”“ 知道了。” 沈觉坐起身：“ 既然如此，明儿就启程吧。”“ 是。” 司徒锦扶手却没有走。沈觉看向他：“ 督主，卑职冒昧，督主此行不是为了杀柳归藏，而是为了救无名鬼。那个无名鬼就是当年那个四喜公公吗？”“ 司徒锦，你多话了。”“ 献贵妃娘娘遇刺的那个夜晚，督主曾经为了生病的同屋冒死潜入御医署偷药，后来卑职听说督主同屋的四喜公公逃宫了，至今没有寻回。他不是四喜，而是受伤的刺客。”“ 司徒锦，咱家从不知道你如此多事。” 沈觉投向他的目光没有温度。司徒锦轻声道：“ 督主那个时候说他是天底下待督主最好的人，督主为了他不惜屡次以身犯险，置生死于度外。既然如此，何不直接趁此机会将他带走？前来那种地方是个火坑啊。”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